天津唱歌的那个于树珍，这不是女高音吗？ 嗯， 你看那个嗓门多高啊，你拔点腔嗓门那么高，哎，让你听着哎那么轻松愉快。 哎， 虽然说调门很高不刺耳。 对， 唱低音的女中音 啊， 那个关什么他叫 关牧春啊， 那女中音， 哎， 让你听着没够， 那么好， 听完你还想听 啊？ 怎么得老让他唱？ 嘿， 艺术嘛， 啊， 唱戏的也是这样啊。 哦， 咱们大伙都爱听评戏嘛， 啊， 评戏高门大嗓嘛， 哎， 他有故事的，他不用高调门，小白双唱 啊， 跟电台广播都听了吧？ 哎。 秦香莲 是张美兰 那出戏吗？ 嗯， 小白一双唱，他就那么平着唱，他不用高调门高嗓门，就那么低音唱， 是， 哎，让你听得好听。 好， 老白一双也这样， 对， 记得吗？老白一双，小白一双嘛。 嗯， 那时候唱高调门嗓门高高音的刘翠霞， 哎， 早先啊，刘翠霞那是那个李金顺， 对， 这是李金顺， 对对。 对吗？你赶上了吗？对，那时候还没你呢。你还对我那时候我才二十来岁，你说那听李金顺、李金顺吗？你问这观众这个老大爷、老大娘们知道吧？你们都听过吧？ 你说这多少年了？ 哦， 你要二十来岁，我也赶上了。 啊，李金顺你听过？ 哎，听过。 李金顺你赶上了？ 啊，赶上了。 说的。哪 啊？ 你多大 啊？ 你二十？ 二十？ 你三十？ 三十？我六十四了。 你六十岁 啊？ 你六十多岁？ 哎， 这你娃不脸？ 小孩脸， 小孩脸， 我成娃娃哥哥了。像话， 你攒着不更好吗？ 啊， 攒着再说说， 说说 你听吧， 听听我也听听。 那说那个李金顺、李金顺听见吗？ 啊，知道， 高调门 啊， 高嗓门， 嗯， 唱低音的那时候有谁呀？爱莲青， 对对， 哎，就是现在有他徒弟吗？连小军吗？ 对对， 啊，连小军的师傅爱莲青吗？ 嗯， 你问问这个上年头这观众们啊，知道爱莲青吗？没听过本人的，有听过他唱片吧？ 对对， 那唱法啊，你们还记得吗？啊，你们听过那还记得吗？ 啊，都记得。 怎么？我给你小两句怎么样？ 啊，你这是干嘛？ 捧不成。 自己捧自己的场， 哎，我给小两句， 嘿嘿 啊， 哎， 我学这个爱莲青这个唱法。 哦，你要学学爱莲青， 哎， 好， 爱莲青是哪出戏好知道吗？ 哦，最拿手的是《烧骨记》， 呵， 嗯， 没错， 打炮戏， 哎，对对， 打炮戏 啊， 不管到哪个剧场，头一天唱准这个， 哎， 《烧骨记》 是， 我来 了，哎， 我唱。这出戏都唱不了啊！ 啊，唱一片段， 没人到气里 啊， 就来几句， 几句， 哎，来尝尝， 就来。这出戏的主要唱段吧， 哎， 就是那个怀抱着娇儿坐在了溜平，我心中好意似钢刀葱， 呵，就这点好。 哎， 嗯， 来这个， 哎哎 啊， 哎， 是吧？嗯，这我嗓子还不错。 哦。 就你们几位还赶上了，嗯，我没这样说，我长不大个，嗓子没那么好 啊。那好， 没有过，这头回， 哎，头一回，头一回 嗓子这样。 好， 来了这个， 嗯， 听了啊， 嗯， 闭眼 啊，闭眼干嘛？ 闭眼睛啊， 哎， 你闭着眼睛 啊， 闭着眼睛， 你看， 嗯，哟，百年精没死， 哦， 活着呢，活着呢。就那么像，睁眼一看，我 闭了，白闭了这眼。 来这个啊， 哎， 你闭啊， 嗯， 嗯，行啊，